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请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感新番，动感新番，动感新番， 热门游戏， 游戏萝莉，御姐， 北京时间晚上7:0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达，欢迎马达。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时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就大家回答一下 哦，这是莫非是任天堂的主题 T 吗？ 难道不是任天堂吗？好吧，关于这个字的主题，我们就先搁置了。总之，它是一个这个 T 恤，其实。之前呢也经常会收到小伙伴们的建议，说哎，我漫游嗨翻天应该多玩一些游戏，多聊聊游戏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玩游戏聊游戏了。我们要来聊一聊任天堂的最新一款游戏机，叫做 Switch， 非常厉害。 好，那么今天 主席又像是掌机的这么一款游戏机。而且我们知道 Switch 是在去年2017年3月一经发布之后，也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个 10万台的累计总销量吧。 哎，其实你要说这个 Wii U， 我还真的是买了一台。 Wii U 我也玩过， 但是我现在还是毫不犹豫的投入了 Switch 的怀抱当中。其实光说不练假把式，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游戏画面，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就我们这个界面，大家看到我这块就是这几款游戏，应该也能多少发现，就是小美是个大佬嘛，对吧？ 对。 有什么意见，麻球和小雨？ 没有没有，不敢说话。 今天我们也会从中来挑选一款游戏来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体验的一个小小的环节，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啦。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6啊，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5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更透版 悠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嗯，欢迎马达。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Peter Pat 舞团的成员鬼主羽和麻球，欢迎两位。 欢迎。 其实刚刚说了 Switch 这款主机嘛，因为就是我在这个B 站上面的个人账号也有关注一些我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其实经常会发现一些这个小伙伴们这个必播的动态，就是各种转发抽奖转发抽奖转发抽奖转发抽 Switch 这样的。其实可以看到就还是很多的小伙伴都蛮希望拥有这样一台， 简直是宅男梦想。 比如说马达是不是？ 没错。 比如说也许现在正在看直播的涛涛是不是？我真的可以看到大家就各种转发抽奖这个 Switch 怎么样，现在幸运之神有没有降临到你的身上？ 我现在还在转发。 但是你知道你转发的东西有点多 哦， 就是除了游戏机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转发抽奖。 哎呀，梦想总是要有的。分散投资。 所以虽然今天你说你很喜欢 Switch， 但是因为你可能还不够虔诚。那说到这个游戏主机或者掌机，其实伴随我们的成长，可能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体验过各式各样的机器。比如说很小的时候有那种小霸王，但是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玩过小霸王？ 我 哎，真的吗？ 真的。 哎，其实我小时候都没有小霸王。小霸王到底是不是号称是学习机吗？ 对，我就用那个学习。 嗯嗯，顺便玩玩游戏。 对对对对。 所以小雨的学习顺便玩玩游戏，就是在爸爸妈妈在的时候，它是一台学习机；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 我在不在都是游戏机了。 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游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像那会儿有马里奥。 马里奥， 坦克呀之类的那些，就是特别早的红白机上游戏。但那会儿的卡带都是那种什么99合1呀。 哎，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小霸王的外观 不是，小霸王是有键盘的 啊。 对对对， 找的是什么？ 对，小霸王是有键盘的，你找这是红白机应该。 可是上面也写着小霸王三个字。哎， 那就是小霸王出的红白机。反正以前我用的是那种学习机，能学习，这不能学习。有键盘的那种。 麻球接触过的第一款主机也好，掌机也好，第一款游戏机是什么？ 如果小的时候那种学习机也算的话，那就也是那种非常小的游戏机，上面可以玩贪吃蛇，然后可以玩俄罗斯方块，还可以玩打台球，就是打桌球的那种弹球， 是不是类似电子词典？ 对对对， 会有游戏 电子词典。 那个我也有， 装作自己查词典的游戏机。 马达作为这个即将00后的代表，来跟我们来说说你接触的第一款游戏机是什么？ 哎，其实要是说掌机的话，就最小的应该算是那个，就是小时候那数码宝贝不是很火吗？有那种那个宠物培养的那种 电子宠物。 对对对对，电子宠物。 它有的那个电子宠物会做成宠物蛋的样子，有的是做成手表的样子的。 对， 就感觉很炫酷，就它会 人家还可以搜索附近的人和他们一起对战什么的。 哇，那 这 个好高 科技啊。 其实那个真的蛮炫酷的。 这就是代沟，知道了吗？ 知道了。 原来还有可以搜索附近的人的功能。 这个太酷了。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传统，比如说你的宠物脏了你要给它洗澡，你的宠物饿了你要给它喂食，渴了要给它喝水，就是非常简单的操作。但是你知道吗，我玩的第一款游戏机要比你们的更加的古老。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 完了，超纲了。 等会儿，你这是里边那个有水气泡 那 个 圈的那个。 哦，好像在一些怀旧古董店上见过。 就是它里面会有两根针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会有若干的小圈圈。你需要利用这种水中的气流把这个小圈圈套在这个针上面。虽然大家看现在看上去感觉好像不是很好玩，但小的时候真的可以坐着摁它一下午。 真的，我可是王者玩这个，我都 有什么窍门吗？ 就是根据那个气泡， 但是它其实就只有两个键啊， 靠坚持不懈， 人生的道理。 我觉得你这个经验大家就随便听一听就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就专门玩俄罗斯方块的一个游戏。 啊，这个有，好像也有印象。 嗯，非常的高级，属于专机型，只有俄罗斯方块一个游戏，但它好像会有一些游戏的变种，比如说我们普通意义上的俄罗斯方块可能就是那几种样子，但它会有一些更加复杂一些的俄罗斯方块。 哦，是吗？ 嗯。大家可以从这种二手商店现可能还可以淘得到，但是如果新机的话可能就不太好买了。但是像刚刚那个小雨说的这个小霸王也属于收藏品嘛。你现在还知道你的小霸王在哪儿吗？ 真不知道这个。 眼里留下了一行晶莹剔透的泪水，这是陪伴你从小到大学习的利器啊。 对，没错，我学习那么好都是因为他。 哇，说这款游戏机给了你多少代言费吗？开玩笑，开玩笑。但后来呢，随着我们日渐长成，有一款游戏机肯定在大家的心目当中都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来放图 PSP 啊 PSP， 这真的是如果有一个小伙伴带到学校里面，其他的哎小伙伴 要抢的， 对对，来借我玩玩，借我玩玩。 可以说我初中成绩不好就是因为他。 希望以后这个类似这种掌机上面可以增加一些 学习 的 功能， 对对， 学习。 像 PSP， 然后包括后来出的 PSV。 啊、哦、PSV、 但好像据说 PSV 的销量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是吧？包括 NDS。 啊、哦、NDS。 知道前一段时间我还在上面玩那个精灵宝可梦来着。当时跟这个小雨说要相约在元庆广场见面，但是这个约定一直都没有实现。 这个约定我觉得你是记错了。 还 是 3DS。 拒绝认账。 这个是不是属于目前比较主流的几款掌机游戏机？麻雀有玩过其中哪一些吗？ 我对掌机技术特别少，主要是主机游戏。 主机游戏。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常用的主机。 好。 PS4。 有。 Xbox。 有。 哇。 Switch。 真大佬出现了。 真大佬出现了。 我要投靠麻雀了。 现在 富有 的 高 度。 玩主机游戏和掌机游戏或者手机游戏来说，你觉得有最大的不同在哪？ 体验感吧，因为毕竟掌机游戏跟手机游戏它的屏幕特别有局限，而那个主机游戏你可以接在电脑上，接在屏幕上，就那种电影画质，我觉得是别的那种掌机游戏没有办法带来的。 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们说，这个仙人醉石头说，小的时候我最爱玩的游戏是不是套圈圈的那个？还有代沟现场，没错没错，第一次知道原来电子宠物还可以搜索附近的人。 对，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还有这个明秋说，暴露年龄的时刻。还有我们的这个醉石头说，明天也快中秋了，在暗示什么吗？中秋节要送礼物了是不是？ 哎，转发抽奖一下，要不 转发抽奖一下，那谁，我是属于就是被抽奖的那一个。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以上给大家展示了我们常用的一些家用的主机以及掌机。那马达作为漫游观察员，平常会接触这个多一些吗？玩的多不多？ 其实现在还是我是玩电脑比较多，但是像以前我玩 PSP， 就沉迷什么《真三国无双》啊什么的，还玩的蛮多的，就导致初中学业一直。 这段掐掉别播。 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但问题是，你知道吗？刚才就是马达有说到影响了学习，我就感觉哎呀，我们下一话题啊，再自己马达又说哎呀又 那我觉得小霸王更适合你。 既然就是马达也属于转发抽奖当中坚持不懈的一份子，那你觉得 Switch 这款游戏机最吸引你的地方在于什么地方？ 如果说 Switch 的话，它肯定是它就是它既兼顾了这种掌机的便携性，然后同时呢，它也能玩很多就是主机游戏那种就3A大作啊，这种非常好画面啊，就是它有一种就是鱼和熊掌能兼得的感觉吧。 其实有很多小伙伴都会说啊，就是在 Switch 之前，可能大家会喜欢玩主机的会玩 PS4 多一些，因为觉得在家里投在大电视上面玩，然后觉得很爽，画面非常好，然后游戏的体验非常的棒。但这次 Switch 其实是给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提供了一个你可以把这种主机游戏拿到 社交的这种环境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拿到了直播间当中一台 Switch， 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把它当做一个聚会的游戏机来玩。其实可以通过 Switch 来去拉近小伙伴们之间的一种感情。其实我觉得这种情感纽带的建立是一个 Switch 做的非常棒的地方。尤其是大家应该比较关注啊，在今年的时候 Switch 还这种返璞归真出了 Labo 系列，就是各种硬纸壳系列。我也有自己在家就是没事儿做一做这种硬纸壳，做好了一个钓鱼的游戏，还有一个是弹钢琴的游戏。确实找到了那种特别简单但是又特别淳朴特别纯真的那种快乐。就它的那种虽然都是硬纸壳的样子，但是你操作的感觉就是这种模拟性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你弹钢琴还有不同的音效在里面，然后你钓鱼的话还真的是要自己抬杆自己来收线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多体验一下，然后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会把这些真正的硬核拿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 硬核游戏 展示一下。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看 Switch 的一个操作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入手这个游戏机有一年的时间，我现在入手的一些游戏包括煮糊了，这个麻球会比较了解，作为通关的选手 对两袋我都通关了，三星通关。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吗？ 这个游戏主要是就是你跟小伙伴一起操作，然后系统会给你下订单，你需要在订单的时间内，然后相当于一款做厨师游戏，但是你需要按照订单的数量然后内容还有时间限制去把那个做好。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阻碍，比如说你在冰川上走路的时候，你的队友会端着做好的锅一起掉到河里，这种情况下你就会产生一种我是谁我在哪的一种错觉。 所以其实它既可以协作也可以对战， 对， 而且它每一个场景设计都是非常的精巧的。 是 的， 比如说经常会有镂空的那个地板，你要小心不要掉下去。 还有天空的一些场景都是会掉下热气球， 包括还有一些在大马路上经常会有飞速驶过的汽车。 是的， 说起来都是泪啊。 对，没错。 还有我们看到第二款游戏就是精灵宝可梦的一款方块宝可梦，可以这样叫它吗？就是宝可梦 Quest， 是一款这种通关打怪的游戏。今天也可以待会儿有时间给大家展示一下啊。那下面的这一款呢其实就是 Labo 的一个配套的游戏了，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小房子啊、摩托车呀、还有钓鱼啊、钢琴啊，其实都是那几个硬核游戏了。然后这个FIFA 18世界杯是为了配合世界杯期间苦练球技。所以我发现我其实除了射门之外好像其他更多的技巧也不会。你们知道吗，就玩一款足球游戏居然全要靠 AI， 那种感觉有多绝望。塞尔达传说就不用说了， 满分游戏， 这个也是被很多小伙伴奉为神作的一款游戏。其实现在我都已经忘记我的主线剧情是什么了，就是你只需要游览在一望无尽的地图上面，然后 看 看 风 景， 打打怪， 对， 采摘果实，生生火，做做饭， 对，然后你就忘了你的使命。 我已经忘了我的使命。在我做这期节目的功课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塞尔达传说》里面有一个公主啊！我已经原来这个。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游戏。下面一个游戏是一款剪纸游戏，叫做《一起剪纸》。它其实就是每一个玩家自己操纵一个纸片小人，然后它会在不同的场景上面设置不同的通关任务，大家要一起齐心协力的去完成任务。比如说我剪你一刀，你剪我一刀，我们都剪成特定的形状才可以通关，是这个样子。 一款解谜游戏。 是，然后这一款最后一款就是马里奥。那马里奥是因为我买这个主机的时候附带的一个游戏，但我一直都没有玩。 非常好玩，一定要玩。 那除了这个之外，马奇有什么好的推荐给大家的游戏吗？ 我觉得跟马里奥有关的还有一个马里奥赛车，也是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玩的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就是你在那个游戏的过程中，你可以选择跟你的队友合作来坑别人，也可以选择就是坑自己的队友。当那个赛场上有一个人拿到一个可以打全场的道具的时候，所有人都紧张起来了，然后就会变成你敢打我，你真的敢打我，你真的要打我吗？这样的 背后的 来个灵魂的质问。然后我跟我的男朋友一起打的时候，总是就是他拿到那个龟壳的时候，他不敢打我，但是我拿到的时候，我一定会打他，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还挺有趣。 那你是属于沉不住气的那种选手吗？就有了龟壳立马就要放出去。 是的，我只要看到有人在我的前面，我就一定会把他击落。 而且好像还有一个道具是属于 它会出全套，就什么西瓜香蕉皮呀、啊，然后龟壳这一套 哦，随机的是吗？ 对，套一圈的那个道具、 嗯、是的，是的。 我觉得那个道具非常的厉害，就是你会有一圈围绕着你转，从那个时候会觉得哇，这个。 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被人击中的话，你的道具就会没有了，嗯，所以一定要及时出手。 所以就是攒道具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 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是的，当然具体的游戏乐趣大家可以在游戏当中去体验了。其实刚才我们麻球说的这个马里奥赛车不仅仅是在 Switch 平台上有，比如说 VU 上面也是有。真的感觉我好像买那个游戏机只是为了玩马里奥赛车， 已经被遗忘了。 对，还有大金刚。大金刚大家有听说吗？ 没有。 就是一个大猴子和一个小猴子，然后有点像超级玛丽的那种感觉的，也是一个闯关型的游戏，那个也挺好的，大家可以有机会的时候来多多的体验一下啊。那上半场时间还有五分钟，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些关于 Switch 上面热门游戏的视频，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大家比较感兴趣哪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么多， 嗯， 大家来提名一个好不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那还是招牌马里奥吧。 可以，好，可以，嗯， 没有， 没有， 换一个， 气死了。 那就挑一个你这里 有 的 吧， 你有的吧， 随机随机。 不不，大家来推荐一个，你们最想看哪个游戏的介绍？刚说这么多呢， 我想看塞尔达的，因为我没有玩过那个。 那我们看塞尔达传说的啊，舒了一口气。还好这个我有，这个我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塞尔达传说。 歴史は太古の昔から幾度もガウンという名の厄災に見舞われてきた歴史 好的，大家看完刚刚这个 PV 应该就明白为什么已经忘记主线剧情了，大家可以看到多么好的画面， 风景宣传片， 是啊，而且它那个地图做的又是开放式，你可以无忧无虑的去探索地图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有的时候呢就真的是哎，发现突然凌晨三点了，怎么我还在玩这个游戏，就是一玩停不下来的那种。但是通过刚刚这个 PV 大家也可以看到，确实是有一位公主， 被遗忘的公主， 所以呢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把公主带到大家的面前的， 可以，我们相信你 啊。那我们上半场时间还有一分多钟，那我们再来简单的聊一聊，就是有没有一些推荐给大家的游戏，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也要体验精灵宝可梦这款游戏嘛。小雨吧，小雨来给大家说一说，作为资深的宝可梦达人来说一说这一款宝可梦游戏的特别之处在哪。 特别之处就是每一个宝可梦都是方的，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三地龙，三地龙吗？他 不太知道， 你就当知道就行了。 我 知道他本来的，他本来的样子是有很多个很多棱角，对，但他在里面就是方的。 那每一个 它有一个多面体变成了一个正方体。 对。 其实大家可以从这个它那个宣传的那个封面上也可以看出，所有的宝可梦确实做的非常卡哇伊，非常 刻板 的方块的形状。待会儿也会进到我们的游戏当中给大家做一个体验。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8，不要走开，在我们的半点广告和片花过后，是由我们的鬼主语同学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日文歌曲，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稍后见。 手喝果蔬，快乐迎双节，参与活动赢多重好礼，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心牵手果蔬汁吧。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日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呵，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海绵宝宝现在似乎已经成为无数人美好的回忆，这个天真浪漫的乐天派动画形象在我们的脑海里始终占据着一角地位。海绵宝宝英文全称叫 SpongeBob SquarePants， 这个名字不仅是作品名，其实也是主角的全名。而在最初呢，该作品的名字是准备叫做 SpongeBob Ahoy， 直译过来的话是喂海绵男孩。 这个嗨呢是海盗常用的打招呼语，很明显是用和开场的海盗相呼应的。但可惜的是 SpongeBob 被一家偷懒公司抢先注册了，所以就取了谐音变成了常见人名 Bob。随后后缀也改掉了，变成了现在这样。而至于为什么名字里一定要加入海绵，创始人曾表示他很害怕这个黄黄的带洞的家伙被观众们当成奶酪，所以就把名字起得这么直白咯。如此说来，他的名字直译过来应该是穿着方形裤子的海绵鲍勃。不过在当时，很多儿童向节目都倾向于翻译成天线宝宝、数码宝贝这种看起来萌萌的称呼，也更能让小孩接受。而且观众也不怎么在乎本来的名字，久而久之观众们也就接受了这种设定了。他明明已经是一个社会人了，还被大家叫做宝宝。不过其实这点挺符合他的性格了，该作品不仅是大家美好的童年回忆，也是为数不多国配评价非常高的作品。故事的风格偏向无厘头，每一集都是一个新的单元，彼此之间基本上没有关联。和国产动画片低幼向的怪家家情节相比，海绵宝宝历险记不仅是单纯的卖蠢，虽然剧情和画风都看起来萌萌蠢蠢的，但仔细想也有很多深层次的意味在里边。小孩子看到了童趣和纯真，大人们则看到了一些现实的隐喻，能让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享受到乐趣。不得不说，它真的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一个。 谢谢小雨的精彩演唱。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应该是有刷节奏风暴给雨哥疯狂打 call， 是不是 好冷啊呢？ 我都流鼻涕了， 疯狂打 call， 疯狂打 call， 怎么 好听，超好听， 有没有感动到？就是演唱者把自己感动到了， 毕竟听不太见自己唱的是什么。 好，再次 特别好听。 这个欢迎我们的小雨和麻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各种 Switch 上面的游戏。其实刚刚给大家提名了好几部，然后也给大家有看过这个塞尔达传说。其实说到这个方块宝可梦，那我们下面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方块宝可梦的一个小小的宣传片，让大家更加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当皮卡丘的脑袋 变成方形 圆圆的变成方方的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画风，一起去看一下。好的，就是一刹那间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四个已经挤在一起了。那我们现在要干一件大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好吧。其实今天呢，我出门之前我就在想，是不是忘带了一个什么东西，就发现确实是忘带了能把两个手柄合成一个手柄的那个小架子，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假装中间有一个手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方块宝可梦的一个游戏的画面。这样那个呀，我们怎么来操作？ 太难了， 太考验默契了。 感觉好像突然两个人操作很难的样子。我们先来进入一下游戏吧。 好。 Start。所以目前来说呢， 你这有电吗？ 有电，有电的。 没电了。 我看一下啊，有电了。好的，大家可以等一下。好像暴露了我在那个 Switch 上面注册的一个名字，叫做 Lily。 嗨 ，Lily， 知道吗？就是因为他非要名字，我觉得很麻烦。但是就是学过英语的大家都知道 ，Lucy 和 Lily 是一对好姐妹。 我以前叫 Lucy， 我以前叫 Lily， 好巧哦。我们来看一下，我看一下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手柄同时摁住 L 和 R， 让它确认我们是一个，假装我们是一个人在玩。其实这个是支持用手指去直接点出屏幕进行操作的。喂，为什么你们都这么沉默？没有人想说点什么吗？ 好的，我们知道了。 麻球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其他的这个宝可梦的游戏，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真的没有，我以前经常看小雨玩，但是就是自己没有玩过。 自己没有玩过，马达呢？ 我其实是之前那个玩过那个，就是那个 AR 游戏，那个啊。 宝可梦 Go 啊，宝可梦 Go 就是用手机来操作， 对，用手机抓精灵的那个， 然后基于 AR 技术，就是在现实世界当中抓精灵， 对对对、 啊、 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对，但是因为那个就是锁区嘛，然后只有我自己玩就没什么意思， 所以你还是蛮喜欢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玩的，是不是？那你也可以跟我相约元庆广场，首先你需要一个 NDS。 好，我们来看这一款游戏啊，这款游戏现在这个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正在做饭，那是上一次我还没有做好的那个饭，现在是还久，好像它是每天会，就是每隔几个小时会涨一格吗？ 我忘了，反正就是得需要一些时间， 看来靠你们也靠明明是应该你们来给我讲，为什么现在就是我在给大家讲，你可以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是这样，让那个麻球这个没有接触过来感受一下吧、 嗯、方向键操作， 这个方形的宝可梦很难认啊、嗯、 这是我的家园、哦、 对， 这 个 是我的、 那右边呢？哦，右边是镜头， 对，哎，那个上面有叹号的那个人是什么？ 他好像是新来的吧， 他是不 是 饿了？ 他是哪一款啊？这个得问我们的万事通， 那个猴吧，那个 猴、啊、 我可以怎么样点击 他？那个马达帮那麻球弄下麦啊、嗯、 我怎么样可以点击他？ 就 是 直接 A 键， A 键， 嗯，假装他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哎， 没关系，那我们退出去吧， 人的 B 键 哦一看就是，哎，另一款游戏机玩多了后果。 哎， 是火爆猴吧？ 哦，火爆猴， 嗯，这个怎么样？这是一款偏向于是攻击型的还是防御型的？ 攻击型吧，我记得 它可以带那个什么的，带装备， 嗯，可以带装备， 嗯嗯。 好，我们可以 看到了六尾， 嗯，现在这都是我家园里面的 六尾 宝可梦。 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六尾， 嗯， 还没有那个图鉴或者仓库什么的吗？ 有的，有的，这个要 我们看一下小美有什么宝可梦， 对， 这里吗？ 图鉴， 对，我们看一看小美拥有什么。 好害怕，突然就要看人家的 家底儿、 哎、真的好男人啊，我怎么一个也认不出来， 这个是那个什么 波 波 吧， 对， 我觉得可以让 第一步的大家看，哎，是一步吧， 是一步， 我觉得可以让弹幕的小伙伴猜一下， 哎，猜看我是谁， 猜猜看我是谁， 这个是莫海马， 你能看出来 那个是莫海马， 第四个是小火龙吗？ 应该 对对，小火龙 哦， 嗯，第五个， 第五个是大岩蛇， 大岩蛇吗？ 不是， 小泉 怪， 哇、 哦，好丑， 这个是什么？在我这里看就什么都看不清， 独角犀 啊、哦，独角犀牛， 哦、这个 那个什么， 他戴着 眼镜。 哦，大熊， 啊，那不是眼镜， 对， 那个是露出来的那个 啊，露出来的眼睛。 我看弹幕当中有小伙伴说，所以这个听广播的小伙伴，大家可以现在找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视频直播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 啊， 否则就只能听到我们的 去想象， 去想象。 这个六尾跳起来好可爱 啊， 嗯，所以我这个配置你觉得怎么样啊，小雨？ 你现在有啥配置啊？ 但我冲锋的应该是 伊布啊， 然后伊布右边的那个是 臭臭泥 吗？独角犀牛，那个 是 独角犀牛， 哦、 嗯、 哦。 然后后面的是这个鸟， 三地龙吗？ 那是三地龙，对，就是那个 三地龙吧。 这三地龙是很珍稀的一种宝可梦， 脑袋是方的三地龙， 但是我在图鉴里没有看到三地龙啊。 啊， 是这个吧？ 嗯、对对对对对，中间这个啊、 哦 嗯， 多边兽， 哎， 不是三地龙， 不，它翻译的不一样 啊、 哦，翻译的不一样，嗯， 所以这个配置怎么样？ 现在变成四边兽了。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右上角这个地方还有、 点一下， 对，可以点一下。 其实这个游戏你配置配出来以后，看综合战力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在你每一个宝可梦的这些格子里面佩戴不同的宝石，会增加不同的属性。 对对对对。 哦。 所以，但是这个是要根据你等级的提升，才会有新的宝石槽出现，嗯、包括技能也是。像这个多边兽现在是打满了几个技能，但是因为我现在属于比较贫穷的玩家，我属于有什么技能选项，没有太挑。所以其实这个还是需要一点点策略的吧，虽然我现在玩的是特别随缘的一位玩家， 我之前试了一下也很随缘。 可以，我们退出去来试一下这个闯关。那闯关的话、 打怪兽试一下、 对对对，去打一下、 哎，这个是去打野生怪兽还是道馆什么的？ 这边吗？ 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中间，这 这也是今年夏天好像刚刚上到商城里面的一款游戏，而且是对大家免费开放的，所以只要是我们Switch玩家都可以免费下载来进行玩， 直接点击就可以挑战。 对，直接点击可以挑战。当然前面的这个呈现大师球的都已经是我挑战成功的了， 哦， 像前面的这些是还没有有待挑战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两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面2800的这个 啊，对，这个可以打， 这个可能 因为你现在的战力是3000对吧？ 对，但是可能会中间出现这个阵亡的情况，但是基本上不会影响最后的战局。这叫麻球来体验一下，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跟麻球说，也许你发挥的不是很好，但是你不用紧张，因为现场有好几位高手都围在你的身边，好吗？不要紧张。好的，我们现在麻球选手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地图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地图是一个紫色的地图，看上去就像是中毒了一样，但是不用担心，我们的三小只还是非常的顽强的。怎么样，果然还是主人这个技能配得好，这个打得好，是不是觉得很轻松？ 因为我根本没有在操作， 现在开自动 了。原来是这样的吗？ 你知道让麻球很尴尬，你知道吗？ 直播间的气 氛突然尴尬了，大家就当没有看到，好不好？你们不知道麻球是自动操作， 双手离开手柄。 但是，就是求生欲可以让麻球来自己操作。 哎，可以试一下声控，比如说皮卡丘使用10万伏特之类的。 我没有带皮卡丘啊。 但是其实如果点触的话会更好操作一些，因为会更直观。如果你现在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个小手指，其实麻球自己在移动光标，会慢一些。当然也无所谓了，反正 对 于这种装备打得好，技能打得好，不 care。 他的血，血量。 血量还好， 还好， 因为我觉得其实伊布 最好不要，你让主角西蒙走在前面， 如何操作呢？ 我现在没太懂，就是这个阵型是不是自动生成的？ 什么呀？ 阵型， 你可以调吧，应该。 但现在，哎呀， 哎，没有， 那个红色的是敌人的血量， 哎，这打的是 这个是 这啥？ 好像是个 拉达吗？ 看着好像穿山甲。 现在宝可梦里面的宝可梦一共有多少种？有没有过统计？ 500多。 我感觉伊布快不行了。 感觉好像要是把所有的宝可梦都改成这种 Q 版的方块这种画风呢，也是一件相当这个庞大的 大嘴符 啊，大嘴。 这个大嘴非常的明显， 这个大嘴非常的方。 当然，这个游戏如果你中间阵亡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它是会过一段时间自动复活。 好像 是这样。 刚说完就有一只独角犀牛阵亡了， 快跑，快跑，快跑！ 有点， 怎么跑？ 所以还是不能自动让它那个。 对，你现在开 自动。对，是的，我现在并没有在操作。 你把自动点取消呗。 好，我觉得麻球要挂。 对 了吗？ 对。对，底下都是技能， 可以操作 了。 对，然后呢？ 叠都是技能。 哦， 哎，居然没有， 死了！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我们勇士麻球的第一场游戏就以失败告终。来，让我们就是笑得最欢的小雨同学来体验一下。 我不是笑得最欢的，我没笑。 啊，可以把它撤退一下。 哦， 不要浪费我宝贵的相片。 左边，离得太远了。左边右边？ 左边是，好像经验也没有怎么涨，是不是因为我们挑战失败了？ 对呀、 好，这个可以， 好难过。 好，现在让大神来操作。 大神， 那我们游戏大神，游戏 把我抬这么高，我怎么下来？ 看来这个游戏可能还是需要操作的。 来一下，试一下。 因为我还没，当时我玩的时候还没小美打得远呢。 2800这个，没想到四个人折在2800这儿，那我们今天节目不能下。 现在是 还是三只小分队， 现在是 看一下都有什么技能啊？ 但它好像会自动的蹦向敌人。你现在是在 原地放技能吗？ 不知道呀， 就是它会底下有技能， 不 是 这 也是正在冷却中。这个是可以放的， 哎，是直接打到刚才那个，直接打那个小 boss 吗？ 好像是从头开始的， 从头开始的。 我们开自动好吗？ 可以开自动，如果你有信心的话。 小雨说：“前面的小怪我不屑于打，不屑于他们战斗。” 现在是已经开了自动了。 嗯，刚才突然就变成 感觉开自动更猛一些啊，是我的错觉吗？ 因为我不是什么大神。 马达说的 不是错觉， 真的刺痛了我们两位嘉宾的心。 是啊， 就是 AI 反而比手工更 是的，是的，嗯， 好一些。 如果是触屏的话会更好操作， 对， 嗯，摇杆会跑 偏，慢一些，对， 突然哎滑过了呵呵感觉。 所以这款游戏的设计可能也是更多的为了让大家就把它当做一个掌机游戏来玩， 嗯， 当然在电视上投大屏来玩这个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们家的电视带触屏的话。 如果你们家电视够大你就可以看到马赛克的。 本来就是方的。 我们现在哎，这还没有到 BOSS， 没到呢。 嗯， 怎么感觉跟 这个 刚才打的怪不一样？ 它好像会随机刷新 啊。那现在打的是什么？ 姜， 姜， 姜。你是认真的吗 ？cosplay 的姜。 这是什么？刺猬。 刺猬吧。 穿山王。 哦，穿山王说我不配有姓名。 好像要到 BOSS 站了， 是吗？ 在 能自己加血吗？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那个宝可梦是有加血的技能的，但我现在配的这 又是你，还自动打吧？ 三只 DPS 没有 T， 没有奶， 我觉得应该还好。 应该犀牛是 flag 一立，我觉得还好。就 刚才是 别说话，行 了。独角犀牛已经， 咱们已经牺牲一名壮士了。 现在是各威一个，然后还剩个 boss， 也就打点小的，不行，战斗力还是不太行，可能属性是不是有压制？ 配的还是有问题吗？ 对 ，boss 的血条那么长。 哎， 独角犀牛 复活了！ 加油啊，大家加油！ 太厉害！哎，那三地龙在后面干什么？ 哇，他好猛啊！ 这回感觉稳了， 稳了，稳了， 稳 了！三地龙跟他。两个人 好 啊、哦， 漂亮！ 你看，放在大神的手里拿着手柄就是不一样。 马达要注意文明啊！好，那我们现在这个这一局游戏应该是过关了， 耶、 哎，那这样过关的话，两名牺牲掉的队友有经验吗？ 两名牺牲掉 没事没事， 是有经验的， 哦、 对，有经验的、嗯，只要你整关是闯关成功的话，就是可以的。好，我们 多边兽拯救了世界。 我们得到了一个小蘑菇，然后两个 宝石吗？ 就对，类似是宝石。哎，管它是什么呢？反正 小蘑菇，两个毒蘑菇。 它会给我们一起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变成3300了。 我们再来一遍这一关吧。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看来麻雀还是意犹未尽呢。 是的， 回去去下一个。 好好。 是的，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小小的体验了一下，就是精灵宝可梦这个方块版精灵宝可梦的一个游戏体验。当然，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正统的在 Switch 平台上面的续作就要出现了，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再来玩一些，我们这个精灵宝可梦的新作的一些这个。游戏的操作和体验。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54，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麻球和小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啦。 好 啊，也非常感谢大家来要发表一下失败感言吗？ 我感受到了与强者之间的差距。 来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非常心虚，因为一直握着手柄 就赢了。 其实一直都在看天。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小雨和麻球，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此外呢，我们节目的 QQ 应援圈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 567556693，567556693。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可以进群交流。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马达， 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きっぱりシュクリームバナナゼリーパパのあわたぬきホットケーキバームクーヘンわたぬきわたぬきバターわたぬきクレープわたぬきわたぬきわたぬきとごはんわたぬきとおやつわたぬきと肉まんわたぬきと北京ダックみつ豆わたぬきわたぬきシロップ何も差しすせソフトクリームコーゾロップで一個も